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。 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陈明，叫做《等你爱我》。对我们来说呢，也是非常有记忆感的一首歌曲。接下来听到张清芳这首歌呢，来自张清芳，叫做《认真的眼睛》，收录在她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。 眼睛，把仅有音乐 新彩色的糖衣，只有在真实靠近才怪自己眼睛。 终于给你亲手破灭，说穿了你。

15点整。